我怕大嫂你笑我为君的乃是个贫寒出身，你攒了几两银子做借与他配马 了， 此病不对了。 怎么不对了？ 姑娘希望他也是贫寒出身呐、 啊！哎呀呀，是大哥啊，是大哥，今日我才晓得你也是个贫寒出身呐、啊！分离断来，哎，十两子不成还我半毫分。有也是枉然， 大妈也在问他要， 岂不伤了弟兄们的火气？ 大军爷，你身带火物， 放阵刀剑， 他啊，杀了他也在问他要啊！ 杀人岂不要偿命吗？ 难道就罢了不成？ 有道是斩，太难舍。哪里儿可以大胆敢来言辞，看难成有一个王室当官。 该上你的 少 皮克和尚啊， 我来问你这负债 何还？ 负债呢？你怎么样？ 你不管。 这个一刀推过杆的，向着寒门，一心要吃在病人的身上。无天天把地放来，把大嫂卖了当军的人呐、啊！ 问门人望成江，说的是何人呐？了定了牙关，他是夫人臣， 我的无奈和为官官府的命，自寒门的官来谁不能一生不当打西凉川， 西凉川只是三把战，为君定了人不是不要紧， 我的命不能不要紧，就是不安全命的不到不安全， 大嫂这话你不断，为君哪怕到官边，衙里衙外我打边，官保大嫂断了战， 你休要发狂言，休要欺了人，欺了人。 王宝钏和板桥姐姐王兰，两种形式一定伸手放在一林川，这的林子三两杆，总有大嫂做样脸，还得挪做一杆大手不是三杆，所以多少人不啊比较过几年呐、啊、你的 不要不要 在大道旁，为君旗下不良啊！来来来，马双跨。